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1集，见面。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，秦修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跟人脉。秦管家说他查不到，秦修晨就自己动手查这件事。外面的汤还在煮着，秦修晨直接点开最上面的一封邮件。附件大概有 100K 的文档内容，秦修晨下载下来，大略扫了一眼。他记性好，拍戏的时候几乎都不用太过于记台词。这份资料虽然很长，但是他一目十行，不到十分钟就看完了。最底下还有几张照片，秦修晨看完不由捏了一下眉心，挺忧心的。看到秦玲这样，秦修晨对秦汉秋的两个女儿期待还挺大的，没想到会收到这样一份内容。外面有人敲门，秦修晨放下鼠标 进来。哎，秦影帝，你的汤炖多长时间了？ 经纪人拿着围裙进来。 下午炖的，再等20分钟就能关火。 秦修晨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摸出了一根烟。经纪人看他的样子，诧异地问道： 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捆绑你，还是秦四爷那边出幺蛾子了？ 都不是，我查了点资料。 秦修晨直接把笔记本电脑转了一个边，转到经纪人的对面。 你看看。 经纪人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眯眼看过去。 秦宇？ 他看的速度比秦修晨慢，但看到一半就开始皱眉。 不行，修晨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不能认回来。 这份资料赫然是秦宇的资料。每一页的扉页都有129的标志，经纪人跟秦修晨认识这么多年，也知道秦修晨的门路，出自129的一定没有假。里面的事情写得很详尽，包括秦宇去林家之后没有看过秦汉秋，每次在学校避开学校其他人，还顺带写了一点宁情的资料。 我知道。 秦修晨弹了弹烟灰。 小玲好像很喜欢他。 如果没有秦玲，就算秦家大张旗鼓地把秦宇接回来，秦修晨也不带看一眼的。 看你的想法。 经纪人啧了一声。 这个秦宇一旦认回来，肯定作妖。 我待会儿再问问小玲。 秦修晨淡淡一笑，然后把烟头捻捻。他不太信秦玲会这么喜欢那个秦宇，倒是记得秦管家说过有两个女儿。今天在车上他倒也问起秦玲，只是一提起姐姐，秦玲就闭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低头玩着游戏机。京大女生宿舍，秦然晚上也没有去图书馆，洗完澡之后就坐到位置上，拿出了一叠空白的纸，拿着笔在纸上写下来一行音符。演戏的曲风多变，去年主要是走民族抒情风，今年偏摇滚，是个大突破。秦冉一时半会儿也没有那么多灵感，毁了一张又一张的纸。 冉冉，你还学过音乐？ 旁边桌子上的南慧瑶本来要喊秦冉一起打游戏的，看到秦冉在纸上画着音符，不由收回了目光。耳机里是自动化一般男生的声音。 怎么样，南慧瑶，秦冉打游戏吗？ 不打。 南慧瑶收回了目光，悠悠地开口。一般男生一愣， 他还在看书？ 那倒也没有。 南慧瑶选了卡牌。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他在写简谱。 秦闪写了一会儿都不太合心意，他放了笔。正巧此时放在桌子上的微信视频声音响起， 是何晨。秦冉想了想，拿着耳机去了阳台，接起来。 哎，我今天接了单生意。 视频上，何晨从冰箱拿了一罐啤酒，走到沙发上，单手拉开。秦冉靠着阳台，把另一边的耳机也戴上，闻言挑眉。啊，跟我有关？ 差不多。 何晨开口道。 主要是查秦汉秋的子女，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跟你还有关系，就把你的消息抹掉了，生了一个秦宇。 不过何晨也没有查出来秦冉的大概内容，他也是查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秦宇是秦冉的妹妹。何晨这么说，秦冉大概就明白是谁的人了。他半坐到阳台上，嘴里咬着一根他在花上摘下的叶子，声音不咸不淡的。继续。 下单的人是秦修晨。 何晨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啤酒。 我之前做狗仔的时候他帮过我一次，是秦家人。这个麻烦要我跟老大帮你解决掉？ 不用。秦冉笑了笑，他伸手一撑，从阳台上跳下来，吐出嘴里的叶子。夜色下眉眼浸染的有些亮眼的分明的血气。我来就行。 了解。 何晨也不担心，他把喝完的啤酒罐子捏瘪，随手往后一扔，咣当一声直接扔到了垃圾桶。 我挂了。 翌日，秦冉一早就接到了秦玲的电话。怎么了？秦冉拿着背包去图书馆占位置，手机那头秦玲坐在马桶上小声开口。 姐姐，我可以跟叔叔一起参加综艺吗？叔叔说很好玩。 秦冉了解，秦玲说的叔叔应该是秦修晨，昨晚何晨说的那个人。这还是秦玲第一次对一个人表现出这么明显的喜爱。好玩。秦冉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桌子，把背包往桌子上一扔，靠着椅背把玩着耳机线。 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问姐姐。 秦玲小声开口。秦冉拉开背包的拉链，从里面拿出课本跟笔记本。你爸呢？跟他商量。 不能找我爸。 秦玲看了一眼关着的门，压低声音。 容易被套话。 总的来说吧，秦玲不信秦汉秋的智商。秦冉笑了笑，似乎挺开心的。你说的不错，这样吧，你跟你叔叔晚上有时间吗？秦玲一愣。 姐姐， 我跟他谈谈综艺节目的事儿。秦冉看了一眼陆续进来的学生，挂了电话。我先挂了。手机那头，秦玲不太相信地低头看了看手机，好半晌回了一条信息过去。 姐姐，你要见叔叔了。 图书馆，秦冉去书架边转了一圈，找了两本书过来。看到秦玲的消息，他十分嫌弃地回了一个字。嗯。秦冉今天满课，晚上5:30的时候下最后一节课。这个时间段学校门外的人不多，秦冉也没有回寝室换衣服，直接拿着背包往外面走。学校门边很好打车，秦冉看了一下秦玲发的地址，就打了一辆车，最后停在了一个幽静的酒楼边。不远处，程金正跟人说话，就看到身侧的程俊脚步顿了顿，似乎在看什么地方。 俊爷。 程金也停下来，朝那个方向看了看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程俊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轻哼一声，眉眼垂着，似乎没有什么表情。 哼，没什么，走吧。 程金点点头，继续汇报着工作上的事情。程俊漫不经心地听着，他嘴里咬着烟，也没有点上，只是拿出手机，骨节分明的手在屏幕上按了按，好半晌之后才发了一条信息出去。 干嘛？ 楼上，酒楼包厢，秦玲戴着耳机玩游戏，经纪人刚刚才知道晚上是要见谁，不由低下头，小声地询问秦修晨。 秦影帝，你太冲动了，那个秦宇一看就心机不浅，他要是知道您是他的叔叔，热度肯定蹭个不停。 不会对秦修晨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，但会恶心人。经纪人昨晚把秦修晨给他的资料看了一遍，秦宇这种人娱乐圈多的是，秦汉秋还是个搬砖的工人，也没有见过秦宇做什么，只是住在林家，似乎忘了他还有一个父亲。当然秦宇这种人现实中很常见，跟他妈妈一个样， 他到时候也要进娱乐圈，麻烦就大了。 经纪人啧了一声，秦修晨没有什么黑点，在这之后唯一的黑点可能就是秦宇了。秦修晨给经纪人倒了一杯酒，举止有度，斯文淡雅。 不急，也许比你想象中要好。 秦修晨看了秦玲一眼，略微沉吟。经纪人小心翼翼地看了秦修晨一眼，看他这样，点点头，也不再劝说了。 那你要做好被蹭热度的准备啊。 他也要准备好以后的公关内容。就是这时候，秦玲摘下耳机，站起来，说： 我姐姐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